Yo， 这是夜宵店。天空突然下起这么大的大雨，难道也是在为我而哭泣？看着你微微颤抖的身体，说我不想听的一句，我勉强装作毫不在意，希望可以骗过自己，骗过你，并没有看出你是的歉意。更不用说那几年的感情，何况你给我的只是一个背影和散落一地的记忆，或是一场梦境。我请你放心，我会慢慢忘记，忘记我们之间的约定。或许这并不容易，但是为了你，我愿意牵着他的手，擦肩而过的你也表现出满脸的甜蜜。我不敢露出一丝的诧异，怕你会看出我的伤心。笑脸，天空密密麻麻的雨滴，一滴两滴都滴在自己的心里。不愿的距离，看不懂的表情，好想再次把你拥入我的怀里。哦，你知道这不是我该参演的游戏，可是到了离别的时候，还是忍不住的哭泣。亲爱的，我请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忘记一起走过的曾经？难道只能在回忆都在转账起了，忘记感动的瞬间？那是见证我们一起走过的永远，可现在要认真的看着它走远。转眼有人替代我在你的身边，反反复复不能忘记走过的空间。就算真的没有你的来去，抱歉，我们也不会有说好的明天。拉条大街，不约而同把你扫向一边。你假装和我没有遇见，一个陌生人的字眼刻在心弦。不去追究旁边是我不认识的谁，总之你说了一句我们没有缘，然后转身离开，从此消失不见。我们强忍的泪不让它落下，微笑的对你说再见，然后就真的再也不见，再也不见。So一杯，这是夜宵恋。口里面肩并着肩，手牵手走在我们相识的大街，仿佛在嘲笑我们的从前。我们之间明明也许只是一个误会的现在，却为何变得如此的狼狈？我们都错怪的是时间出现错觉，是我还在想念你，愿听你的谎言，想起誓言好陶醉，到最后却让我们心碎。你的容颜不能在我脑海里出现，那些曾经暧昧的画面只是在从前，然后我失去了你说过的永远，只能现在为一个人慢慢的怀念。现在已经有人替代我在你的身边，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愿意为你沦陷。你同样对他重复着我们的暧昧，关于我们的一切，你是怎样的怀念？